决心，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以及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都是坚定不移。他指美方应该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将视美方的举措作出坚决有力的回应。较早前路透社报道，美国将制裁几名香港中联办官员，指他们打压香港的民主，并同时会向在香港的国际企业发出警告，关注香港国安法生效后对企业的影响。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东北部的广阔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另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04点，升8点，成交金额1536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9点，系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2点，跌197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209.4跌2.2，港交所524蚊，升19蚊。腾讯控股564蚊，跌1蚊。小米集团25.25，升3。盈富基金28.6，升1毫。美团290.8，升4毫。中国平安73.4，升3.5。比亚迪股份212.4，跌4。药明生物139.9，升2.2。东岳集团11.3，跌3.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69，英镑10.763，瑞士法郎8.451。澳元5.778，加元6.179，新西兰元5.457，欧元9.179，每百日元兑港元7.05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285。日经平均指数报28003点，跌276点。港金现价报1689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8美元，卖出182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交通意外啦，就已经清咗场噶啦，啱啱清咗场一阵，咁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咁就系较早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意外。清咗场一阵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咧，喺西贡公路近住斜径督路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啦。龙尾分别就排到去豪涌同埋大网仔路近住横岗村，咁嗰一带咧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噶。重复一次啦，就系西贡公路近住斜径督路，因为有交通意外啦，嗰一段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来回方向分别就去到豪涌同埋大网仔路近住横岗村。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的车龙排到花园道口，另外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桥面是车多缓慢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就在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挤塞，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大本营去油塘、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锦田公路油站去锦田。最后咧，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10，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5:4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new

月十六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 大家好，我是奔神， 我是波石， 我咬字是不是实翻啲啦？ 我都要咬翻实啲， 好好啊！ 提我哋提一提你， 系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晚上七点钟。 嗯， 系啦。咁另外另一个要同大家讲就系我哋今日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呢个环节， 好紧要。 Post 就已经出咗啦， 冇错。 我哋今日点歌对象就系 DSE 嘅考生啦， 冇错啦。我想讲啊，其实啊，两个月前我哋都点过俾 DSE 考生， 系咩？ 系，不过。 是有啲唔同嘅状态， 有啲唔同嘅，因为放榜好快就要嚟啦。 下星期三就系嗰阵时就系嗰个角度处于一个要应考，而家就系点样接受嗰一个嘅成绩啊？之后点样样啦？ 冇错，所以咧嗰、那个内容，大家点歌嘅内容都会好唔同嘅。大家咧都可以上去我哋骚动音乐嗰度咧，帮一啲。DSE 嘅考生打打气啦， 系啦，有啲咩同我哋讲咧？我哋今日都有我哋嘅说话会讲，一六点钟嘅新闻翻嚟之后，个啪就会听到我哋嗰封信噶啦。 Yes， 咁啊，成日讲读书呢一样嘢， 系， 其实我都好想知道 你都系一个读书人， 我唔系一个读书人嚟噶。 OK， 我反而想知阿斌你系咪会睇书？ 我系一个睇书人，但系我唔系一个读书人，我都中意睇书嘅，但系已经系讲紧。 好十年前啊， 十年前都真系一啲都唔夸张嘅，好老实讲、嗯，因为即近几年啦，尤其出嚟工作以后，系真系少咗一啲机会去真系揸住一本实体书去睇。咁以前系中意嘅，以前每年都会去书展买一摞书翻屋企啦，有时甚至乎嗰阵时仲有好多书局㗎嘛，而家执咗啲啦。咁嗰阵时都仲会间唔中行下书局，每次行书局又会买返两三本书返屋企，乜嘢类型都有。咁然后呢发现唔得啦，屋企冇位啦，摆咗好多书，但你从来都冇睇得晒嘅。有睇但係冇得睇，即係冇睇晒。咁、 哦、 然后就立下心肠就唉。当我睇晒而家我屋企有嘅书嘅时候，我就去买一啲新嘅书翻嚟啦。咁、 哦、 然后当我立下咗呢个决定之后咧，就冇再睇过书啦。 好好啊，定一个目标之后， 系啦， 就冇持之以恒啊。 冇错，咁即系点啊？即系帮自己悭钱嘅。其实我就为了， 因为你未完成到书就买唔到新噶啦。 系啦，咁啊，咁所以今年好多人问我会唔会去书展啊？咁样咁我自己暂时啊我就应该未必会过去啦，因为第一。冇得打书钉对我嚟讲系好惨嘅，咁啊，所以即系 你个切职， 喂，咁讲真，你买书咧，你唔同买衫，买衫你睇啱，你 fit 一 fit 身，甚至乎你唔 fit 身，你度一度个啱膊位，你系买啦，系咪先？咁你买书，你有时真系而家嗰啲书咧，系你真系会俾佢个封面系呃到噶，即系你有时睇完个封面同佢嘅内容可以系好唔同，好大嘅出入，同你 expectation 系好唔同。咁所以变相咧，我好多时候我打书钉，我唔系真系睇晒成本书，但系我会都俾自己一个机会睇下入边嘅简介也好，睇入边嘅 chapter one 也好，啱嘅咁咪买翻去慢慢磨咯。 我都试过买错，买咗书同预期唔同嘅。 系 嗰阵时嗰本， 你嗰啲系咪就系传说中嘅封杀啊？封面杀手。 估你唔到啊！有呢个听， 点解封面嗰个人嘅样系咁样 样嘅咧？ 入到去个样又唔同嘅咧？ 咁我嗰本冇样嘅，系啊，纯文字嚟嘅， 纯文字讨论， 系啦，纯文字讨论嚟嘅。我记得我就咁睇嗰个封面嘅时候，再加埋佢啲描述等等，类似系讲一啲好 crazy 嘅 idea 啦，即系疯狂啦，围住呢个 term 啦，你当 系 咁啊，好快咁啊买咗翻去，因为嗰次就我好少买书嘅，嗰次就唔止买呢本，仲有另外一本系叫做《电车难题》，系讲哲学嗰本， 系 好 classic 嘅一个哲学嘅讨论啦。咁嗰时同期喺个书局度就买多咗啱啱讲嗰本关于疯狂嘅书啦，咁我就拿起手嘛 ，OK 啊，啲字又唔系好多，买翻去，翻去认真睇啦，咦，原来系。即小说嚟嘅， 系 同埋个疯狂位喺边度？我睇咗头十页，佢一个推进非常之慢嘅一个故事情节， 即完全同我想象中是 不同 的。即我想可能他会讲这个世界有些很疯狂的人啊咁样。 叫什么名字啊 我真的不记得了。 疯子的世界。 不是就是不是这些啊。咁、 okay、 所以我是有试过被这些书自己好冇留意清楚之下咧買到去，所以呢本嘢擺喺度冇再睇過。 哦，都好正常啦，我都係咁噶。例如咧，我又買咗一個我好中意一個日本嘅小說家叫做宮部美行，咁然後佢每一部小說咧都係分。上中下三部咁样，或者有时上下两部咁样啦、哦。但每一部咧都厚过金融嘅。咁然后通常我买完个上半部翻屋企睇，睇完个上半部咧，我都睇唔晒个下半部，就等咗喺度噶啦。咁、哦、通常呢啲就系嗰啲叫咩啊？package 嘅重要性啦、哦、你买咗个上部，你冇理由唔买个下部啊嘛，系咪先？咁然后我通常都系俾人呃咗一本书嘅钱咯，会。 因为我屋企咧其实都多书嘅、 啊。嗯。 原因有几个，第一细个嘅时候，阿妈好想我睇书，有阵时会买俾我。 嗯嗯。 第二就系本身属于佢哋嘅书，因为佢哋系有一个好大嘅书柜。 啊 我爸妈好中意睇书。 系。 有工具书啦，有散，我妈就中意睇散文嗰啲嘅。我爸咧就中意睇工具书，有投资嘅，有一啲品牌嘅故事。 O、okay、K。 亦都有一啲譬如人生啲弱点嗰啲，佢都好中意睇啦。 系。 诶，佢哋真系好中意睇书。细、个已经好唔中意就系我屋企嗰度好多嘅空间咧，都系变咗书柜嚟摆书，而嗰啲嘢全部唔关我事嘅。 嗯， 咁所以屋企 keep 住有呢啲，跟住去到大啲咧，间中都有买下嘅。咁但系都系去书展嘅时候啦。其实去到啊，嗰、那个气氛唔知点解入侵去嗰个会展嘅会场，就觉得自己呢一世人系会睇书嘅。明明入去之前我系唔会嘅，从来入到去见到硬系啊， 就觉得系好有嗰个文学气息喺自己嘅身上边， 系 嘛， 好有诗卷气啊！ 系啦，每一句日都系出口成文，即系同女仔倾偈都系讲嗰啲咩，我真系中意睇嗰啲海边的卡夫卡啊咁嗰啲啊！ 哇，呢、這个人生真系像极了爱情啊！即系入到去见到系。即系喺个书海当中，你觉得自己咧，我行出咗之后，我系会唔同咗、 嗯， 然后走去买一啲书、嗯，然后结论验证一话俾你听，系冇啲咁嘅事。 O、okay, K， 即系你就系买咗好多书翻屋企，就系买嚟垫台脚啦。 因为我冇、入去之前冇睇书噶嘛，好、少睇，所以其实你唔知道自己嘅喜好系乜嘢。咁我嗰陣時買啲咩書，我覺得係受阿爸影響， 哦、 就係、我覺得自己會對一啲品牌嘅故事 有 興 趣， 例如買嗰一本係講 Google 嘅啦， 係 有一本係講無印嘅啦， 係。 咁買完翻去睇睇咗少少之後就，哇，好多數字啊，好多背景資料交代啲人名又好長啊，又譯名嗰啲就放低咗啦。 嗯嗯。 咁所以之後我就。过咗几年啦，用咗几年嘅书展嘅时间，先发现自己其实你根本唔系一个睇书嘅人，就唔好扮啦。 你终于睇通咗啦，系嘛？ 咁我就冇再刻意买书。咁但系早几年又试过有一次戚起条筋咧，嗰、次系去荃湾嗰边， 佢、 中间有个空档就见到商场有书局，行咗入去睇。 嗯嗯嗯。 咁嗰期突然之间好想睇卫斯理。我从来冇睇过，因为细个喺社区中心图书馆嘅书架见到卫斯理嘅书封面同埋名咧，我觉得好恐怖， 哦、 所以我惊啊！我一路就直情自己 block 咗佢。 OK OK OK。 咁但系大个咗，即系早几年已经大个咗好多，唔惊啊嘛。咁亦都知道 吸引啦，科幻题材。 不如试下啦，咁、就上网就 search 啲人推介。哦，如果我第一次睇，应该拣边本咧？ 入门系边本咧？咁样 系啦，咁。啲人好多推介有一本叫做《头发》嘅，我好记得。 哦、 但系嗰间书局冇，于是乎我就揾咗另一本咧，叫做《寻梦》嘅。然后买完之后，我真系未试过，一日睇晒嗰本书。 咁劲 嘅，一日系我买完之后，譬如回程搭车翻屋企，喺地铁睇咗一大半，翻到屋企发现，哇！佢节奏好明快， 系 好简单嘅，啲字唔会好深，同埋唔会用一版嘅篇幅去交代一个风景嘅、 啊， 因为我好怕以前睇《哈利波特》嗰啲， 哦系啊，佢好多过分多嘅描写同侧写啊嘛， 咁但系有嗰啲嘅描写系方便拍电影啦，我发现 大概就知，绝对系， 系啦， 啱。 咁但系你细个睇好闷噶嘛， 嗯、 但系卫斯理就唔同啦，佢好节奏明快， 嗯。 有时我好记得睇嗰本《寻梦》就系、我睇咗一半都未到个剧情去到呢度，后半段佢点样可以发展咧？仲有咁多篇幅咁、咁但系就睇完嗰一次我就觉得哇，好犀利呢本书。咁之后又再去揾嘅，咁就后屘有买《头发》呢本啦。咁《寻梦》嗰个古仔吸引，因为佢牵涉到前世今生嘅一啲嘢嘅。咁我就知道哦，原来如果我要睇书睇呢一类嘅一啲小说啊，有少少推理嘅嘢咧。好啦，咁我就睇卫斯理啦，咁，所以开始又买翻少少书睇咯。 今年再买咯， 要寻找自己喜好，因为如果唔系嘅话，你系会好似我以前嗰啲书摆晒喺度，以为自己好睇得。 点知系唔得？ 算啦，你睇过卫斯理都好叻噶啦， 叻噶，讲到啊，系咪先？讲到下啦，咁样咁，所以冇啊，即系 D S C 嘅同学又好，或者其他人都好，咪大家多啲书吸收下咯。因为有阵时可以除咗你睇嗰本书一个娱乐之外，啊，又可能会有啲灵感俾到你去做创作，就好似今日收咗首派台歌。他的歌名都是来自一个日本推理小说的书名，叫做《沙之喜》。 风起了，卷入混乱的发梢，急转往腹内孕育小细胞，来自动命运怎发酵，人缘是非怎可混，前生的伤痛情绪正浓嘲，选好今生这角色，望能不够既往去尽孝，前斗情侣想修补过去的新面貌，孩儿敢妈妈想抱拥将历史准遗忘，从投入这世界喧闹，谁躲在命运大门后，子宫里窥望日月怎么走，为求一生一世短促的厮守，逃不掉命运变成兽，愿能携着手，如自带总饰演因果的算偶，很怕再分手，在人水中战斗，追悔内疚正浓嘲，在今生终于了，可否轻扫扫背再紧靠，仍将情侣小分争斗气，吵吵闹闹，孩儿跟妈妈梦魂中不断讲，原谅我这万年咒语仍有， 刘应廷阿 J 啊，呢一个重生系列嚟到第二生啦，讲紧嘅呢个课题就系宿命啊，有呢一首今日收到新嘅派台作品叫《沙之气》。 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在北京，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表示，香港必须严格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一方面要坚决将反中乱港分子排除在管治架构之外，另一方面要确保选出管治能力强、坚定的爱国者。夏宝龙在京港澳三地网上连线有关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的研讨会上说，要确保选举委员会选举、立法会选举、行政长官选举顺利举行，确保政权掌握在爱国爱港人士手中，绝不容许任何一个反中乱港分子通过任何途径和方式混进管治架构变成管治者。他形容这个是一条铁的底线，同样适用于澳门。香港要严格把好提名关和资格审查关，并做到全流程监督审查，堵住任何可能出现的漏洞。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输入病例，患者是一名40岁女子，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前日由亚联酋抵港，初步确诊个案就少于5宗。另外，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怀疑复阳的外地个案，涉及一名32岁男病人，他是船员，今个月13号由印度坐飞机抵港，在机场临时采样样本采集中心抽取样本进行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并无病征。他抵港后一直逗留在一艘货船上，第二日采集的样本检测结果呈阳性，并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当局初步调查资料显示，他今年五月曾经在印度确诊，昨日入院之后的抗体检测呈阳性反应。为审慎起见，所有在货船上的相关船员亦会在船上进行21日的隔离检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根据各政策局同部门对疫苗假期申请情况的初步掌握，超过一半公务员已经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聂德权在社交专页表示，今日疫苗接种外展队到机电工程署总部，他和发展局局长王伟伦在署长彭耀雄陪同之下，了解大约210名同事和承办商员工的接种情况。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呼吁中国以开放态度在调查新型冠状病毒源头上增加透明度，并配合调查。又指出，由于缺乏疫情初期在中国传播的原始数据，令调查源头的工作受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联合专家组在中国考察期间，中方逐一展示特别需要关注的原始资料。专家对部分资料涉及个人私隐而不能够复制和携带出境表示充分理解。专家走访湖北省疾控中心、武汉市疾控中心、武汉病毒研究所等机构之后，一致认为病毒由实验室事件引发的假说是极不可能。赵立坚强调，在溯源问题上，各方都应当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和结论，秉持客观公正态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西贡公路的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西贡公路近斜径督路一段意外的封路已经重开，今大车龙的大消散，现在大家交通都是比较繁忙，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的车龙排到过了南围，反方向出九龙介乎白沙湾码头至到西贡消防局段，断断续续都是比较车多。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咁另外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兆辉台。

前走，幻想好好的跟你抱拥，谁知竟亲手将爱告终。曾说过要合力对抗疾病及苦痛，何不好好的相信对方，何以要推测最坏结果，引力法则已生后，将你跟我吸进漩涡。再也退不回当初， 有时候家居咧，俾人嘅感觉就好似自己会好似一只猫咁样，身处喺入边嘅时候，当受伤就匿埋，好好过自己嘅日子，唔需要烦恼外间有啲咩事情发生，有边个会嚟烦你？听过有陈雷嘅《我想和你好好的》。 一生有过太多心声要去寄存，再寄存。置身风中见过太多风景，每趟旅程都太短。等雨路过，哭声笑声也路过，晴空。亦有快乐，漩涡中我都不怕，狂风中更加潇洒，看吧，听着雨下当吧，如航道之中暗得可怕，离不开变海心飞舞吧，我明试着放下，和那花。

重要时被讽刺，便被讽刺，我都不会理睬。我信任我未来，到未来会开采，载满期望覆盖，好心都给拒绝，没有爱亦奉信爱，终必输的比赛，神灵未抱着怜爱，人们便更应该爱。 一口气听过有林欣彤的《林中鸟》，还有曾比特的《我不是丘比特》。最近看电视节目呢，南米无名火，你会明白为什么香港人做那么多事辛辛苦苦，最后其实都是想找一个离不开的家。 我的思绪里不去说过的一切，已不再，不再是我们所爱。刹那说穿了，全无意外。你口中藏住成长，成长比大概是我们纷扰中最多的进账。季节交替未更改，但冷暖不似往昔记载。雪暴雨有江海，灼痛最深处流入眼内，盘中话不会迟滞，默守水里不明智，别要学这一口刺骨的暖意。回头没有伤后人，谁在为远生记恨，辗转岁月 春天的云彩。

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东北部的广阔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另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排到管道出口。反方向啦。香港仔隧道去黄竹坑方向，较早时啦，管道之内曾经有坏车拖走咗噶啦，咁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近皇后大道东。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的段慢车。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渔港湾。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龙尾啦，排到去窝打老道。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车多，龙尾去到过咗明爱医院。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嗰段咧，车龙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康湖居至到窝尾比较多车噶。出九龙嘅车龙啦，就由白沙湾码头排到去西贡消防局。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嗰段咧，都系车多咯，龙尾排到安定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大本营去油塘、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锦田公路油站去锦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我是 Alex 李志刚， 我是 JP 洪启俊， 我是阿土， 我们是 美电香港 二台40年啦， 咦40岁老过我喎， 祝二台咧收听率节节上升， 我哋继续服务大家， 娱乐大众， 好嘢，美电香港，耶耶，祝大家快快乐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喺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而家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有些人太早了解。有些人去得太突然，有些人看到了光。 好多在死亡边缘上被救翻的人都话见到一道光，类似的濒死经验，科学上有咩解释？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今集刑事死亡，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做只出威的马仔。 嗰段唇佢话有三个日子系可以嘅俾我嘅咁，几月几号或者几月几号或者几月几号， 就你應該寫話以下呢三個日子嘅呢個時段，七點到九點係 OK， 咁就登咗啦件事。 所以呢啲會唔會再加個 voice， 會唔會好啲咧？ 咁點解我哋唔加強啲喺嗰個文字嗰個表達上面咧？ 逢星期二晚上十點到十二點，同你繼續傾馬俊偉教你做隻出色的馬仔。 宠粪犬学堂， 狗狗冇零食就唔听话，点好啊？ 用零食去做训练咧，系一个好有效嘅方法嚟嘅。但系点样去运用零食，都系一个技巧嚟噶。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一点到两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CIBS 人人广播 制作洪少贤。 资深摄影家翟伟良由六十年代开始带住相机游走香港各区，用相片记录当时的面貌。 咁我当年咧，我喺沙田工作，就听到话，咦，嗰度会烧地，会填海。咁我谂起上嚟，第日呢度环境实系变啦。嗰阵时咧，就咦，我不如我用个相机咧影咗佢，代替我用支笔记录咗佢。 透过 CIBS 呢个开咪平台，翟师傅想同喜欢摄影嘅朋友分享一个心得。 啊，原来你咧。无意中嗰张咧，先至系最好嘅。我呢个记录我当日嘅社会情景，我就影咗佢。呢一关时候，你可能咧得出个结果，哇！原来我收集埋咁多，我可以结集，可以俾啲社会人士留低俾下一代。哦，往日个社会哦，原来系咁样噶。咁啊，大家有个认识，大家就更加爱护香港咯。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在时代交错的角，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过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六点十二分啊，星期五骚动音乐呢一个环节全城点歌大行动， 点先啊， 俾大家点歌先啊，点唱先啊。 其实咧，好中意点俾呢个对象嘅， 系 啊，就系、是、DSE 嘅考生， 系 咁啊，因为下星期放榜啦，咁啊，但系以前咧，因为考试嘅时候咧，考 listening 嘅时候咪会听住个收音机噶嘛，嗰阵时就会听好多点歌噶嘛，嗰阵时觉得咧呢、這个环节系好正嘅。可以点歌俾啲同学仔听咁，咁所以今日好期待。 系啊，但系而家有少少唔同，因为 listening 嘅时候，嗰啲考生一定听紧。 系， 但系而家呢个时候咧，啲考生应该唔系听紧收音机。 咁当然啦，咁当然啦。 但系啊，大家你录低咗又好咩都好咧，你听翻你 friend 啊嘛。 冇错。 系啊，听下我哋两个人会有啲咩说话同我哋讲咧。而听众听紧嘅你。你有啲乜嘢想同我哋讲，揀啲咩歌送俾佢哋，都可以上我哋 social media 嗰度留言嘅，好一面倒啊！ 咁好正路咯。 有首歌，我哋谂紧顺唔顺应民意，今日突然之间 谂谂先， 睇下先，我继续等紧大家你哋留言啊，点唱啊，咁样啦。咁呢个时候听下我同阿斌写咗啲咩俾今届 DSE 考生迎接呢个放榜啦。你嗰个先定我嗰个先啊？ 你嗰个先， 你嗰个先啦。 我嗰个放负嘅，好啦，我嗰个 你嗰 个 先啦。你嗰个距离你距离 DSE 远啲嘛？ 走开啦你！ 亲爱的 DSE 考生，你好啊！记得在两个月前我都写过信给你的了。当时的我讲了一些很鼓励的说话， 嗱，唔好怪我太老土啊，因为我都系唔想影响大家嘅心情。不过今次试已经考完，而大家都等紧下星期嘅放榜大日子，我都觉得自己系时候讲一啲真说话啦。作为传媒行业嘅一份子，如果有同学仔问我应唔应该读传媒科目啊，我会好老实答你，有得拣就梗系读其他科啦，无他嘅。因为在这个自媒体当道的年代，无论去到哪间媒体公司，起薪点都不会太高，人工加幅也都不会太大。除非你对这个科目很有兴趣，否则从现实角度去看，做传媒人能够最大限度带给你的，只是可以短时间内扩充自己的社交圈子，然后发展其他方面的事业。就好似早排我约咗一位旧同学食饭，原本佢同我一样噶，经历过公开考试嘅滑铁路，选择咗入行做传媒。后嚟认识咗一位上市公司嘅大老板，嗰位老板欣赏佢嘅大胆积极，最后请咗佢翻去从事金融业务。嗱，而家都发展得几好嘅。呢个故事教识咗我两样嘢，第一就系不论公开考试嘅成绩系点，其实都只系一张入场券嚟啫。考得好嘅同学仔读 Global Business 可能可以早一步接触 iBank 嘅工作，但系缺乏适当嘅社交技能同埋工作能力，一样都系会俾人后来居上嘅。而另一样教识我嘅嘢就系、是，与其大家担心自己考成点，倒不如自己早啲磨练下自己嘅面试技巧啊！好老实讲，除非你系话做医生啊、律师啊呢类型嘅专业，否则好多工作面试其实都只会将你嘅履历放埋一边。所以最后我要送 Tyson Yoshi 嘅 Better 俾大家，希望大家可以 practice makes perfect。不论成绩如何，多啲磨练自己多方面嘅技巧 ，be a better version of yourself。话咗唔老土，最后都好老土嘅奔神上。 这片爱，人海中漂泊，迷失不懂分真伪，沿途无风不知去路，抬头夜空中闪过，不安困惑于天际，越准备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To be the man I wanna be。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and make them proud of me.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just a little bit more.毕竟狂傲，年月中漂泊，迷失中不知分寸，纯粹地看清这航道，抬头南天风吹散，担忧里学懂这一切，如准备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 Be the man I wanna be。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just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make them proud of me. 哇，今日出新歌啦，佢 Tyson Yoshi 啊，广东歌啊有。 系啊，好少可听佢唱广东话，咁啊，好新鲜个感觉。 系啊， 有呢首 Better。 系啦，今日 produce 啊 ，mixing 啊 ，mastering 有 Silver Strike 啦，同 Tyson 一齐写嘅朋友就系 Mad Boy 啊呢首歌嘅。好啦，咁啊都几好，其实本身都系谂住拣呢首， 系咪？ 但系 比较长咗先。 跟住写下写下之后，咦，我个 topic 又有第二首啱数，好，听下我又写啲咩俾呢个 DSE 考生。 亲爱的 DSE 考生，你们好啊。我们骚动音乐作为金库教育意义和正面积极的节目，今天我当然都会很认真地跟你们分享啦。数回转头，我的放榜都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不过当时的一些画面，我现在都还很记得的。例如是当年在课室望住那个成绩不知道给什么反应的一刻啦。因为那阵时我预计那些术科即是Econ, Account 和 Geography 呢的成绩应该会好过中英文的。点知 turn out 就调返转。所以当时我是完全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计划自己那个 Jupas 那些 choice 怎样摆的。然后我又记得当年好唔服气咁样走咗去 appeal 地理呢一科，因为地理系我当年唯一一科有俾钱补习，偏偏成绩系最差。但考试嘅时候咧，又觉得自己考得几好，冇理由噶嘛。而最后我都好记得系我翻紧暑期工嘅有一晚，收到 appeal 成功嘅消息嘅。一路听落嚟，系咪觉得我好似系一个好重成绩、好中意读书嘅人呢？其实都是的，因为我从来都没有 plan 过人生应该要怎样行啦。咁啱考好个试就是社会安排给我的一个人生目标，不用再想其他都几方便啦。咁咪跟住行咯。然后大哥就发现呢啲客观环境所给你的目标是会越来越复杂，个范围亦都会越来越阔的。因为而家大家都话要成功要成功。咁但係咩先为止成功呢？今年我见到喺市面上面有一啲调查发现，你哋呀即係 DSE 考生呢，想去海外升学嘅百分比呢上升咗喎。其中有一个就话由之前嘅 7% 升到係 14%， 其实都係一个几高嘅数字嚟㗎。都好合理嘅，我而家谂翻转头，都觉得冇得去外国读下书系好可惜噶。因为去外国读书嘅重点唔系读书，而系去玩啊嘛。而家睇咁多嗰啲外国剧集、电影，见到啲外国人读嗰啲 college 啊、大学，玩得几开心，男男女女打成一片，呢啲先系人生嚟噶嘛。唔通咁辛苦读完个中学，考完个公开试之后？仲要继续咁辛苦读书咩？不过咁读书呢家嘢都需要嘅，而佢影响我哋最深远嘅，应该都系学点样去思考，点样去批判一啲事情嘅。咁但系读书咧，又唔代表一切，因为呢啲嘅能力其实有其他方面都可以补足到嘅。香港地大把人读书叻啦，考到啲咩 AO 啊 EO 嗰啲，咁又代表啲咩啊？个世界咁大，出去睇下都好噶。不过记住，要学好啲英文，因为都真系世界通行嘅语言嚟嘅。所以今日咁都系 DSE 嘅考生，我就拣咗首英文歌俾你哋听，练习下 practice 下你哋嘅英文。而呢一首歌亦都系讲点样理解成功呢两个字，同埋要诚实面对自己嘅。希望你哋。一切顺利呢？唔成功人士波成常。Keep trying GFT 同埋佢女朋友 Moon 听有呢首作品叫 Honest， 佢两个抱持住对成功嘅定义不一样，但系个结论都系，总之大家捉住你成功嘅嗰个定义去坚持去到最尾咁，即系咁嘅意思啦。 嗯， 系啦，你当聆听练习咁啦。 迟啲同阿 Gary 去做访问嘅时候，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好啦，根据我哋咧喺即系场后不断咁样去统计咧，发现真系冇办法，今日呢单嘢咧。 大比數啊， 可能大家好掛住想聽呢首歌，我懷疑係咁，所以咧咁多位聽眾送俾啊 DSE 考生迎接佢放榜嘅呢一首歌啊， 我年代回憶嚟嘅 ，K.O. 聽嘅 ，K.O. 聽有份嘅，我記得好似 其實冇乜聽呢只歌，因為放榜我係會走咗去玩。 OK， 你同埋你考試叻啊嘛，你英文又叻啊嘛，你唔使補習啊嘛，我呢要補。 唔係英文又係英文又係英文又係英文又，不過唔係補佢可能。 我都唔係補佢，不過 係啊，大家都揀嚟呢一首歌送俾啊 DSE 考生，由張敬軒一首之前作品叫做《放榜》。 Be real down, I'm depressed. None of us will have those bad days where I just wanna give up like the rest. And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yo. You know yourself best, so stay strong. Right wrongs, that's the key to success. Let's go. 当失去信念，如何再去接受挑战？放榜坎坷的一天，眼看沾湿的一天，我只给添上污点。轻生这意念，不经意碰撞。再寻觅我位置，没法可走近一点。为应试，我发力拼尽每一次，我豁尽我斗志，汗也滴过，泪也洒了多次。为进步撑几多通宵，总不会迟疑。但这次我却没法面对失意，再已没有斗志，再努力也没法改变天意。朋友和我远多一点。同伴失去了，重读只给取笑，留在加半秒，如像喘息不了，前途像没路，不知怎算，困惑了，厌倦了，注定了路是没法走，我如若这世要，长恨只得苦笑，情缘短痛了，无用漆黑尖叫，求原谅做逆子的不肖，战败了，跌下了，告别了，现实是我输了就输了。 哇！童年回忆啊！ 哇，系我读书年代嘅气息啊！呢、這个好青春啊！ 细细个听张健唱歌 啊！系啊！我谂起我嗰阵时补习社嘅女神啊！ 系咩？边个啊？ 你唔知噶啦，我都唔记得。 我以为系补习老师嚟添。 唔系啊， 嗰个咩咩有个咩 Amanda Tam 咁样。 哦，都系都系都好多嘅嗰啲，系啊！ 哇！童年回忆、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喺北京，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表示，香港必须严格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一方面要坚决将反中乱港分子排除喺管治架构之外，另一方面要确保选出管治能力强、坚定嘅爱国者。夏宝龙在京港澳三地网上连线有关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的研讨会上说，要确保选举委员会选举、立法会选举、行政长官选举顺利举行，确保政权掌握在爱国爱港人士手中，绝不容许任何一个反中乱港分子通过任何途径和方式混进管治架构变成管治者。他形容这个是一条铁的底线，同样适用于澳门。香港要严格把好提名官和资格审查官，并做到全流程监督审查，堵住任何可能出现的漏洞。港大的研究发现，接种两剂伏必泰新冠疫苗后的抗体水平较接种两剂科兴疫苗高大约九倍。 港大公共卫生学院邀请1442名来自公私营医院和诊所的医护人员进行测试，初步分析93名已接种新冠疫苗人士，了解他们分别在接种疫苗前、接种第一剂后和第二剂后体内对新冠病毒的抗体情况。结果显示，接种第一剂伏必泰疫苗后抗体水平已经明显上升，接种第二剂后再增加。至于接种一剂科兴疫苗后的人士，抗体水平仍然处于低水平，完成接种两剂抗体水平上升至中等。一名男子前年在油麻地一间超级市场持刀斩伤店长后被警员开枪阻止，男子中弹死亡。死因庭经过研讯，五名陪审员中午退庭商议超过两个钟后，一致裁定死者死于合法被杀。陪审员向警务处处长建议，警车急救箱应该增加枪伤敷料的储备数量。死因裁判官感谢陪审员对案件事实作出裁决，指出他们的付出对于死者家人和警员十分重要。事发在前年3月16日，54岁男子在新田地街街宝超市持刀袭击超市经理，警方到场阻止，有警员其后开枪，男子中弹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北角嘅渣华道近琴行街慢线，因为有意外，而家大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大强街，咁亦都影响到东区走廊东行去糖水道嘅支路咧，而家交通挤塞噶，车龙排到近维园道上桥位。隧道情况，而家东隧嘅港岛入口咧，东行龙尾就去到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车龙排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就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九龙湾国际展望中心，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接近香港单车馆，九龙去将军澳嘅龙尾就喺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都是车多繁忙，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挤塞，车龙分别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就排到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呢个夜晚瞓唔着， 呢个夜晚心神不安， 呢个夜晚净系想病埋一边， 呢个夜晚想揾人倾下偈。 等放榜的 DSE Buddies， 7月20日和21日一连两晚， 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 深宵两点设有 DSE 特备环节， 轻谈点唱 DSE， 打嚟18723888，同我岑亮， 仲有我刘佩龙，倾下计，听下歌，歇一歇， 一直到清晨六点， 然后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号手就位，晚晚看国剧830， 向前冲。 我是梁明忠，国剧值得欣赏的地方有很多，例如他们资料搜集做到足，对制作认真，大致场地小如道具不会马虎的，对演员的要求很高，他们基本功超级扎实。 尝试唔同嘅角度睇唔同类型嘅制作。 七月十九号开始，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系圣马力诺之心，系全港校园之心。圣马力诺不怕输的坚持 DJ 发起了全港校园之声，哪间学校专属的图像在网上最多 like 的话，他们就会来到你学校唱这首歌给你听。最高的 DJ Howin 填词 Wyman， 编曲 DJ 王兆铭 The Lost Voice 监制 Howin 阿添关礼心，上榜六个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电冠位置 DJ 圣马力诺之声。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今日骚动音乐嘅 EDM Friday Mix 拣嚟嘅呢一个 song， 我自己等咗好耐啦，终于可以同大家分享，就系叫做 Electro Swing 嘅。系啦，嗰个氛围就系咁样样，会有 swing 嘅一啲元素喺里边。咁其实30-40年代美国已经开始有呢一种大家都唔陌生嘅一种音乐类型啦。咁啊 ，swing 咧令到你有一种即系摇曳嘅感觉，就因为佢好强调喺嗰啲 offbeat 啊、弱拍嗰啲位置嗰度嘅。而至于去到90年代尾左右啦，就慢慢演变变成咗 electro swing electro 嗰样嘢加咗落去嗰度啦。而呢样嘢就好近而家大家听嗰啲 EDM 啊、电子音乐啊，即系啲电子元素放咗落去嘅。今日第一首大家听 Electro Swing 嘅作品叫做 Pink Dragon， 制作呢首歌嘅朋友叫 Pra Rock Stella， 他就是有人称佢叫做 Electro Swing 之父，嚟自澳洲嘅。至于点解啲人话佢系呢个 Electro Swing 之父，就因为佢都将呢一种音乐咧带到去美国主流。 Please, baby, take me back home. electro swing 咧，即系面嗰阵啦，都保留到 swing 一啲嘅用嘅乐器嘅。甚至乎有阵时佢哋会 sample 咗一啲以前 swing 呢个音乐嘅作品，一阵间大家都会听到有啲好熟悉嘅歌。Electro Swing 除了剛才 Paul Stella 之外呢， Caravan Palace 即是這一隊的法國電子樂隊都很重要，因為他們都代表著現在大家聽到很多 Electro Swing 作品，他們都是很早期開始玩的。聽這一首2017年他們的作品叫 Black Betty， 其實來自一隊樂隊叫 Ram Jam 的歌來的，但他們有一次玩過一個 Remix 之後，很多人就說不如你們出個 Remix 給大家聽吧。这一队 Caravan Palace 就来自法国的电子乐队。有趣的是，当初他们组成的时候其实是帮成人电影做配乐先的。这个是一个 electro swing 的 mix 来的，一类我自己觉得都挺 classy 啦，即是有得硬之余又有分啲格调的一类音乐类型来的。跟着为大家介绍这一队叫做 Swing Hoppers， 即是 系嚟自英国嘅一个三人乐队咧，三位成员咧负责唔同嘅岗位，令到佢哋音乐有佢哋嘅特色。所以第一位咧叫做 Offbeat 系一个 rapper 嚟嘅，就将一啲 hip hop vocal 融入去呢种 electro swing 嘅 beat 嗰度啦。跟住第二位咧就叫做 Pie， 佢一个 beatboxer 都好出名，咁啊亦都令到呢啲歌嘅节奏亦都比较特别嘅。We'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decade for 100 years, but now the 2020s are finally here. And while my vision is clear, my mission is clearer to bring back the jazz and swing era. Fellas, I want to see you dressing better than ever. And girls, put on your pearls and your tassels and feathers. Let's get together and throw a bash. There's such a smash, it would make gas be jealous. We're gonna take it back to the real old school, where dressing up and having fun is the only rule. And I don't want to sound like a hipster, but I partied like the 20s before it was cool. Welcome everybody to the special event.啱啱听到嗰位女声咧，都系呢一个成员之中嘅其中一位，佢名字叫做 Ray。Roll up to a mansion party, dressed to kill and looking deadly. Tip the brim of my fedora as the doorman grants me entry. Step inside and the excitement sends me into quite a frenzy. As I think of the delight, the waste that tantalizes and tempt me. You can find me by the bar, drinking till it's dry and empty. Dancing till my feet are sore and partying like it's the 20s. Ray 本身呢一版女星都唱好多唔同风格嘅音乐作品啦，例如都会唱一啲传统民歌啊、country 啊都有，用佢把 soulful 啲嘅声夹埋佢两位成员所做嘅音乐底一首啊，嚟自玩开 electro swing 嘅三人乐队，佢哋名字系 The Swing Hoppers， 嚟自英国。有呢首 Party Like It's 1920。 啱听过嗰一首嚟自西班牙 Swing House 嘅代表，2021年4月嘅作品，佢名字系 DJ Mibo。啱啱嗰首 Dance Into My Dreams 啊。 Si tu la parla mi è americano, quando si fa l'amore sotto la luna, come da bene in cave di I love you. Papà l'americano. Electro Swing 在这个 mainstream 很重要代表一首作品的。是不是觉得好像在哪里不知道听过这一首这样呢？接着来自澳洲一对 band 叫 Yolanda Be Cool， 在2010年的作品。那么 sample 了50年代一首意大利的歌，那么这一首就叫做 We No Speak Americano。可能你有听过，因为呢只歌都常出现喺电影当中，例如系《方失失奇兵三》都有 feature 呢首歌。咁呢首歌2010年推出嘅时候就好劲，好多地方都好 hit 啊。例如南美啊、欧洲啊、澳洲地方都是的。而在2010年就在 ARIA 这个的 Awards 那里拿了 Best Dance 的 Release。所以这个旋律我相信你跟我一样都是未必知首歌是什么，第一听就知道，哇是的，就是它了，我听过了。有这首叫做 We No Speak Americano。Electro Swing 有一种玩法会 sample 一些旧 Swing 的作品。听下这首 Bella Ciao， 我想你都有机会听过的。其实来自二次大战意大利游击队的歌来的。那讲离开故乡去打仗的那种心情。在2017年的 Money Heist 那套剧都有出现过。 都因为那套剧令到首歌再次被很多人拿出来再做 remix， 而这一首都是。听下呢个版本嚟自 Betty Boom 2020年嘅作品，同样叫做 Bella Chow。咁啊，呢位 Betty Boom 系嚟自南非26岁嘅女电子音乐制作人啦。如果大家对今日 Electro Swing 呢类音乐有兴趣嘅话咧，晏少少我会摆骚动音乐，会将个 playlist 摆出嚟。又或者大家可以上网搜索 Electro Swing Thing 呢个 label 就可以找到多啲嘅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